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九五九资讯快报。 7月28日，房山、涞水、涿州三区市县政协委员联合开展调研，涿州市政协主席李建军、政协副主席李全兴、岳新平、谢雪梅参加调研活动。近日，由恒基房地产冠名，涿州市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承办的涿州市首届二手房资源交流会历时两天成功落下帷幕。本市多家房产中介、家居建材出席本次资源交流会。7月30日，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来临之际，涿州市航空路社区退伍老兵欢聚一堂，举行迎八一退伍老兵座谈会。7月28日，涿州市帮战友退伍军人服务中心慰问团来到驻涿某部队进行八一慰问，慰问结束后进行了八一拥军慰问演出。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涿州市民文明公约，热爱祖国，奉献涿州，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履约建诺，遵纪守法，孝老爱亲，助残济困，助人为乐，和睦邻里，见义勇为，实干担当，举止文明，礼貌待人，爱岗敬业，廉洁奉公，崇尚科学，移风易俗，保护环境，爱护自然。 只要你在我身旁， 抬头望天边一只眼，撩动我感触满心间，宁愿做天西装与恤衫，忘尽了紧张社会斗争多险恶，抛开世俗的门槛，穿梭宇宙云雾间，能做到天边一只眼，像一对碧海与青山，才明白天边一只眼。 Oh yeah.

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OK， 这一首歌来自李克勤的《红日》，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哈。来自一位听众叫做唯一，他说：“姐姐可以放首《红日》不？李克勤的，谢谢了，么么哒。”你好可爱啊，么么哒。刚才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啊，说东三环京广桥辅路北向南方向西北角路面出现了坍塌，现场初步判断为渗漏造成的空洞，最里侧车道临时采取封闭措施，相关单位正在现场组织抢修，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或选择绕行路线。在东三环京广桥辅路北向南方向西北角路面出现坍塌，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或者选择绕行路线。在这呢也提醒所有在车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刚才啊这一位叫一个红心啊，看不懂他的名字叫什么，说放一首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来送给在我生命中出现的所有的人。好，把这一首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来送给你听。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来听到这一首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感觉像仿佛窗外的夜色，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需要曾经在摸索的人和他们关心的地方和那些走过的，请等一等，梦为努力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 不为 直都在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

漫长来路，走得太憔悴，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 来自李翊君的《爱情路口》，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之前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新闻，说国内首个宫颈癌疫苗上市了， 但是北京呢暂时还不能接种。国内首个获批的宫颈癌疫苗昨天呢正式上市供货了哈。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此次上市的为二价宫颈癌疫苗，适用于9至25岁的女性。在已完成招标的省份中，招标价格统一为每支580元左右，将由各城市的社区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接种的服务。由于从上市到各省市完成采购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呢，北京市尚不能接种，大概还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哈。如果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哈。我之前也查过了，说对于这种疫苗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打，说实话还真的是有必要去打的，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心健康。这一首歌来自叶炫清的《九张机》，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叶炫清的《九张机》，也是最近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双世宠妃》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